现在播送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第一号通告。 怎么一年半年才守了15天？齐毛，去舟山海面。 海上总裁的身体。 齐毛， 还生巴巴的鸡吗？ 谁让我是毛泽东的儿子呢？ 等我忙完了开国大典以后，我亲自给你们操办喜事。 有根白发，拔不拔？ 小贵，告诉叶子龙，叫他排辆车来。 是。 叶子龙，叶子龙， 看我的扎刀法！今天我不，羊头肉。 先生，接活的。哎，谢谢您了。 好的，铁棍来了，这儿坐着吧。 哎，我说，我一瞅毛泽东的面相，那是大富大贵之人。 怎么着？就凭您，才能给他看相啊？ 嗨、哎，我瞅相片儿、啊， 那我也见过。您的画眉开口了吗？ 笑得好着呢。比小白玉川唱的还好呢。 今儿晚的话匣子里可有马三立的段子？ 马三立的相声是不错，可是听戏呀、啊、还得听马老板的， 对， 过瘾。 那当然啊、哎、 那是没错。要说听戏呀、啊、那还得是马老板谭老板。马老板那味儿